不知道，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，爱你怎么能了，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也难了，情难了， 这是让我们很有记忆感的一首作品，来自万芳，叫做《心不了情》。继续把你拉入到苦情的气氛当中，继续来分享一下辛晓琪这首歌，叫做《味道》。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，赤裸裸的天多寂寥，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，无处可逃，想念身上的温柔。 这样子好不好？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活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，无处可逃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 You're my downfall, you're my doom, my worst. give you all of me,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. Give me all of you. 过往悲伤的离别，在与你

请求我把你让给他，是谁在说谎，什么才是真相，午后有阳光却冰凉，只想听你心里怎么和想，等你深情一脸的眼， 城市很大，后来我走过海角天涯，城市有时会变小，小的你背影无法装下。最近好吗？我怎么一时间无从回答，老朋友般的对话，表情却有一点复杂，像普通朋友一样融洽。礼貌的酒精别再惊动爱情吧，不想再为一时感触，以后被相同诺言惩罚，再次付出代价。这几天，这几月，这几年，我不怀念这一刻，这一分，这一秒，你在我前面，回忆。

经重现你的缠绵。誓言那么多年没放弃，也从不曾忘记， 笑到缓缓的看过成长，一样承担一段